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7月4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电文，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4次会议推举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就证明他在朝鲜人民中享有很高的权威，而且令人更加确信朝鲜劳动党将始终坚持旨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现国家的家乡和发展、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的路线。电文表示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敬意。